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。 Bass comes， 这还要唱呢。 Bass comes， 得得得得 come， 得得 come， 大起来 come， 得里个隆，得里个啷当，里个啷个啷啊啊啊！ 哎，你这怎么了你？ 啷个啷个里个啷。你那儿冷不冷？ 我不冷，我冷什么呀？ 天之冻，二爷带过了，冷不冷得冷不冷，黄表吗？ 哦，好，你别叫好啊！哎，唱的还不错。 当个啷当，你哪儿等一等？ 哎、我等着呢，你们唱完了得了。 有等秦时报，冷不冷不冷不冷，两轮雨。 这是怎么说的呢？ 马二爷，您可别哭啊！您哭我也难过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等里个啷当， 等 里个啷当，你还得等一等。 我等着呢，我等着呢。 提起了此马，再等一会儿就得行， 我也不等这么多子。 来头大，二爷，您这匹马还有来头，您慢慢说说您的。嘚里嘚啦， 你就甭说话。 你慢慢等， 我还慢慢等呢。 兵不问他，黄大人当个里个隆地咚，乡村雨茶早不息，困自在当个里个隆地咚，天堂下请下了点饭钱，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，手儿啊您不卖了，钱去了吧， 还没完呢，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。 可完了， 走，扛起来，解扛起来，解扛起来，解扛起来，解扛来，扛来，解扛。 好杰生我在江湖下， 好家伙，你们俩人怎么了？这是 活活让命走天涯，有人知道是相貌，无人知道富豪家，将身来在大街下。哎 呀，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藏 啊 啊！嗯，这怎么了？ 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。 嘿，这俩这忙活劲儿， 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都 啊，扛起来。 有纸巾，黄表一骑马，小子一忙追下。 扛嘞，扛嘞，扛嘞，扛嘞，接里咣当。 哎，锣也掉地下了。 不知此马是谁家？ 嘿嘿，好枪。哎，这又出来了。 你带的咚咚咚， 怎么了？ 天之冻，卖黄标不见回转，一个俩仨， 一个俩仨， 倒叫我秦四宝两眼望穿。